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组职场资讯。北京市社保中心最近发布关于核对2017年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情况的公告，凡是在2017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保险且有一个月以及一个月以上的正常缴费记录的参保人，从下个月一号起就可以通过社保对账单查询2017年个人的社保缴费情况。北京市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参保人应当对个人情况进行核实，需要核对的项目主要包括个人的参保信息、申报的月缴费工资、各项社会保险月缴费基数和缴费金额。如果参保人对相关内容有异议，经所在单位认可，在明年的3月31号前，由参保人所在单位持对账单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相关的信息核对和修改，或按有关政策规定和要求进行补缴。如果参保人和所在单位对缴费基数有争议的，参保人应当及时向行政部门或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投诉和举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社保对账单是公民个人社会保险依法按时缴费的凭证，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目前呢，大家可以通过五种方式来获取社保对账单。第一是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通过网上查询；第二是通过电子邮件查询；第三是邮寄信件以及各区的社保中心柜台查询；还有就是通过自助终端机来进行查询。2018年即将结束，最近北京召开了2019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推进会。那么从12月1号起，将组织开展拉网式检查，全市要汇总各区各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黑名单，并且于12月20号前在全市集中统一公布，加大违法惩戒的力度。同时要着力解决政府投资项目欠薪的风险问题，政府工程项目不能出现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继续保持本市政府投资项目零欠薪的目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就业是民生之本。本周四，英才聚昌进高校选聘活动在中央财经大学沙河高教园校区举办。昌平区纪委等32家机关单位、北京未来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现场发布了2019年的招聘信息。选聘的职位包括45个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岗位，以及超过1000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岗位。以北京未来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此次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营管理、房地产管理、金融、软件工程等5个岗位计划招聘16人。招聘负责人介绍说，公司具有完善的薪酬福利体系，除了正常缴纳的五险一金之外，还为员工提供补充医疗和意外险。 那么根据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介绍，对此次活动入选的应届毕业生将提供落户、人才公寓、创业资助、重点培养等支持。其中毕业生创业的小型微型企业如果入驻昌平双创服务平台，且注册和纳税都在昌平区的，可以享受租房补助，补助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补助比例不低于30%。本次通过公务员招录、选调生选拔、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和企业人才引进等方式，昌平区计划重点选拔经济类、建筑类、土木类、设计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计算机类、生物医药类、化学类、教育类、医疗卫生类、环境工程类、管理类等相关学科的重点高校2019届的优秀毕业生。具体选聘要求为2019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且在2019年7月31号前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其中非北京生源本科毕业生一般不超过24周岁，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27周岁，教育医疗卫生类别的研究生年龄不超过30周岁，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5周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提出，从今年起到2020年底，力争培训50万人以上的企业新型学徒，从2021年起力争每年培训学徒50万人左右。什么是新型学徒呢？新型学徒啊，等于师傅带徒弟加上职业培训，是在传统的企业师傅带徒弟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协同开展培训，并且由政府进行激励推动，给予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是政府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创新举措。那么政府财政对每个学徒每年原则上的补助不低于4000元。从2015年到2016年呢，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先后在22个省区市开展了2批企业新型学徒制的试点工作，涉及企业大约是200家，有近100个工种参与。以徐工集团的88名学徒为例，他们在完成培训之后，全都和企业签订了长期的劳动合同，其中80%进入了技术服务储备岗，薪资待遇普遍上涨30%。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我们的老朋友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来回答一位朋友找工作所遇到的问题。原先被他自己拒绝的公司又来找他，这该去还是不该去呢？来听一下。前2个月呢，因为待遇问题婉拒了一家公司，现在呢，公司又给我打电话说每个月加2000，让我过去做一个新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呢，就是面试的时候呢向我提问的一个项目，啊，我在面试的时候呢，给那位总经理啊提了一些建议，我估计是不是没招到人，或者是找的人他们不满意，于是就又找我来了。当时他们是要我的，因为我觉得钱少了就拒了。现在我犹豫要不要去呢，现在多2000块钱，但是他没说这个2000是不是他心里的那个标准，是吧？是跟他心里的标准差不多了，还是说还隔个5000-8000的？ 还有其他选项吗？ 没有其他选项，就是目前来说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来咨询呢。 然后这个选项，然后这个项目他觉得背后有没有什么坑啊？ 他曾经就是想要去了，只是因为待遇没谈好嘛。我认为应该没有太多职业发展上面的坑，至少现在没有看出来吧。 然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是吧？那这个就变成了最好的选项了是吗？就是他对于好的，对于一个职业的好和坏，这个好的会有， 那也许更好的选项在明天就出现了呢。 他给自己一个期限嘛，对吧？这玩意儿就跟等车似的嘛，对吧？你打出租车，这个公共汽车一辆一辆的来，出租车你这等着就是不来，你说你上不上这个公共汽车吧？ 是我们曾经在这个大雨天用各种叫车软件都叫不来一辆车，这时候来了一辆很挤的公交车，上还是不上？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吧？我曾经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再看10分钟啊，再等10分钟，十分钟

有更大的资本可以去获取更好的平台。 嗯， 但是如果说你等啊等啊，也就这一家公司向你伸出了橄榄枝的话呢，我认为你还是不要放弃上车的机会。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位朋友问，老有一位离职的员工前同事来我们公司，找他熟悉的一个朋友玩聊天，可是我们都在工作呀，我是觉得这样不太好，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说到这个话题啊，最近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啊，包括怎么离职，离职要注意点什么，离职要不要和原来的同事断绝往来，老板又怎么来看离职员工和现任员工之间的关系。来听听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雨田，他是怎么看的。 可能会给就是正在办公的员工可能有一些打扰，就是破坏了人家正常的这种工作节奏。 嗯， 有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回来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啊，觉得就只是找同事聊聊天啊，但其实可能同事正在忙自己的工作啊，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可能会打扰到别人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节奏和效率 啊。 嗯， 就是你是没事儿过来叙旧，大家呢、 嗯、 手头上都有一堆工作还要接待你，是吧？ 对， 当然你可能是找某一个跟你要好的人，要不然的话你也不能来， 对不对、嗯、但是别人都认识你，都看着你、啊、 对对对，会有点尴尬， 有点怪怪的，是吧？你现在这么闲， 对对对， 我们还这么忙啊，累跟狗似的，然后呢你还在这谈天说地，有一种强烈的不平衡感油然而生。 嗯，有一种，诶，你是不是过来炫耀的、 啊、哦，你看当时你走是对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就扰乱军心了， 扰乱军心，是不是、 嗯、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个离职的人他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回到原单位。 嗯， 啊，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是有没有一点点炫耀啊， 态度啊，语气啊，然后还有说话的说的一些内容啊、 嗯、 都很有可能会让老板觉得战战兢兢的，你可别再给我把其他的我的得力干将给我挖走了。 哎，其实雨田说的这个就是离职员工回原公司最不喜欢看到的人就是老板，老板也最不喜欢看到他。 嗯，没错。 如果说扰乱军心又带走更多的人的话，那让老板情何以堪呢？ 对对对。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案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前一段时间在杭州啊，有一件事情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就是7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和1个打算离职的员工，以及2个还在职的员工，啊，7个加2个加1个在一起吃了个散伙饭，发了个朋友圈，公司老板看到之后把聚餐的这个照片发到公司的群里面，让参加聚餐的2个在职员工主动提交辞职报告。老板说了，这种现象发生好几回了、嗯、1个月我看到3回，不断的有新员工加入到这支吃饭的队伍当中去。换句话说，7个离职的员工也是曾经啊 哦，有可能 想离职的和在职的员工，所以他这个情况越来越多了。老板说了，如果啊这个事儿呢凑巧也就算了，但是呢、嗯、这事儿太多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挑衅，实在忍无可忍，没法管理了。 对对，没错没错，确实是因为在老板眼里面就会觉得你们在干什么啊、 嗯、 搞事情啊，一次两次的，真以为我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吗？ 就是这个散伙饭的饭局啊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对， 嗯， 你搞得越来越大。 但是呢，作为参与人员，特别是这个在职的人员来说的话呢，他说作为老板应当关注的是员工你为什么离职，离职的这么频繁，是吧？而不是这个聚餐的问题，你要反思一下你怎么才能够留住剩下的员工，是不是？ 嗯， 所以你要这么搞的话，本来就没有几个人了，你再弄下去人更少了，走得更多了。 嗯， 这话说也有道理。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嗯、 大家都有理。 对， 但是就看站在谁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这种饭局啊，作为老板来说，他的角度就是要留住现有的人才，保持正常的经营， 对吧、 嗯、 你这种饭局成了不是简单的吃饭了， 嗯，感觉好像就是在游说其他的， 或者说暗示是吧， 啊、哦、对对，这种就不好了， 哎，让别的人走， 就感觉好像你是一个就是潜在的一个危险似的，我永远消灭不了。 对，要么你这个就偷偷摸摸吃， 对 对, 对， 不要让老板看到，还发个朋友圈。 对对对，太明目张胆了，这就不好了。 嗯、这不好啊，我觉得就是你们组织这个饭局也要为在职的人员考虑，对吧？ 嗯、没错。 既然人家还在职，老板也很在意，那这事儿咱们就吃了就吃了，别张扬了。 对对对，其实应该有更委婉的一个方式。 是，雨田，你认为还有什么离职之后应当注意的事情啊？ 对，其实我也是，就是最近在看微博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话题，也是引起了人们的一个广泛讨论。就是说，也是有一个想离职的一个员工，他是想离职，然后呢，他就在提出这个申请的时候，老板就跟他说你离职无所谓，但是就你必须要把你的前同事的微信都给我删了啊，就是老板逼着他要让他把他前同事的这些微信全都删掉， 就是删聊天记录还是不再跟这个人有联系， 就不再跟这个人有联系， 删掉联系人， 对，就删掉联系人。然后你比如说你加到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群里面啊，你自己得退群， 退群这个应当的吧、 啊、对对对，你又得退群，然后你又得把就是跟同事的一个个人的这个微信联系方式也都要逼着他删掉。我觉得这个当时就也是在网上讨论度挺高的，有的人就觉得这个老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是 越权了， 对对对，你哪有逼着人家删人私人联系方式的。 嗯， 然后还有的人就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员工可能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啊，让老板这么耿耿于怀，觉得你不能再跟你的同事们有联系了。 嗯、 啊、也是我觉得挺值得讨论的，就是可能我觉得有些员工确实是在平时自己工作岗位上面可能有拉帮结派的这种，啊，有这样的组织自己的小团体、小团队， 啊， 又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让老板就留心了， 啊， 然后就， 那你能管得了他一个微信号？ 对， 难道管得了他所有其他的号吗？ 嗯，没错，我觉得其实不是根源，你还是没有治到本， 对，狼有情， 对， 妹有意的， 对对对， 你管不住的。 没错，我觉得就这一点的话也是，其实双方都应该再找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解决方式。 对、 嗯、 但是如果说删除他和同事之间的聊天记录，就是聊天记录，大家怎么看呢？也许有一些聊天记录是涉及到公司的一些数据的、公司一些核心的信息的， 没错、 啊、这就相当于你在公司电脑里的文档你不能再带走一样。 没错没错，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朋友，他是在互联网公司，他就说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说你要离职可以，但是呢你在公司的一些所做的一些工作啊，然后包括一些机密的，你自己的一些文件呀什么的，你在离职的时候你都要自己清理，就是清理干净， 对， 然后不可以把你公司里面你所从事的这部分工作涉及到一些机密部分的东西你去泄露出去，这个就违反了一个合同上面的，就可以告你的。然后他说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包括有的时候就像他跟同事也是会通过微信去交流工作，这个时候他说如果说要删除这些聊天记录，他说他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对对对，没错， 是吧？你要是让他们断绝往来的话、 啊、 该断绝会断的、不用老板来 逼的，没错，您说这个是 是吧？老死不相往来绝对不会因为老板的意志 对、 让他们有所改变、 没错。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大家怎么来看啊离职后应当注意的事情呢？离职入职其实是我们工作当中最常见的两种现象，我们给前任东家一个好的印象，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在后面的工作当中顺利的和现任老板处好关系的。 对， 保不齐他做一个背景调查，您要是把前任给得罪了， 对对对， 您在现任这个单位可怎么混呢？ 没错没错，有人就是形容说其实工作就跟

有一种酒店呢，它是自己的员工去打扫房间，还有一种酒店呢，它是雇佣第三方的公司去打扫房间。 是的。 那么自有的员工呢，他把这个打扫房间的这个间数提高了。那工资并没有，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他们工资的这些实际情况哈。 嗯、 所以说强度在那摆着，他怎么能够完成工作任务？那你想想，他只能够从某些环节下手了，怎么快怎么来了。 没错，你说的完全对啊。尤其现在很多的酒店，他对顾客的这种优惠条件越来越高啊。比如原来我们都是每天客人离店的时间是在中午十二点以前， 嗯 啊，现在呢为了方便顾客呢啊，有的酒店呢啊承诺顾客可以在十二点以后离店， 嗯， 有的呢延后两个小时，啊，甚至有的酒店是延迟到下午十六点，就是四点钟以后才离店，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给一个服务员来说，他打扫房间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 嗯， 啊，那么尤其在面临着下一个新客户如果要入住的话，啊，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在很多环节上就是会进行这个质量的降低， 嗯 啊，以完成他的尽快完成他的工作数量。 就原来客房服务员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基本上是客人离店之后才开始的， 是的。 然后他每天还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如果客人离店的时间越来越晚的话，那就是说他下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晚。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提到过，一间客房清洁完大概应该用三十分钟、二十分钟，快一点的员工二十分钟，但是平均来说三十分钟。那我们现在有的顾客呢，他可能在入住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对这个酒店这个客房的一些损害的话，比如把这个床单和家具上泼洒上一些这种不必要的东西汤汁的话， 嗯， 就会延长服务员这个清洁的时间，然后增大服务员工作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和质量。我有一个同事曾经清洁一个房间，他做到了一个小时 啊、嗯，做了一个小时才清洁完。 是的， 但是他并没有挣一个小时的工资，还是挣一间房的工资。 是的， 原来只需要半个小时。 那个老板他确实素质比较低啊，嗯，在房间里边包括用抽烟啊，造成了这个家具的一些烫损 啊、 嗯，然后在床上吃方便面啊，造成整个这个床和地毯上都是有方便面的这个汤啊，总之那间房毁得很不像样子。所以用了一个多小时、嗯、 是。那么在准备这期资料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网友说自己的母亲就是客房服务员啊，他也非常了解客房服务员真实的工作。他说遇到有一些客人呢，真的是把你气得没话说。比如说他妈妈就遇到过一种情况，有一位客人住店的时候把卫生间里那个手纸啊一条一条的撕下来，就撕成碎条，然后铺得满地都是。那从他妈妈的角度来说，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工作时间啊，去打扫这一间房。 嗯， 所以其实酒店客房服务员他们的这种工作啊和劳动强度啊，可能是不为人所知的。那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酒店职业的基本操守，靠自律还是靠管理呢？我们不能够一棒子打死哈。根据您的了解，就是说现在这个酒店服务员啊，客房服务员他们的这种每天啊大概实际要完成多少小时才能够把他们这个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 我个人觉得保质保量的话还应该是在十三间。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前任的这个中国旅游酒店协会的会长张荣刚先生，他是一九八零年去的瑞士洛桑。 嗯， 当时他在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习的时候，那里的房务老师在欧洲的标准就是十三间到十四间。那么我呢，这个有幸在二零一五年呢又去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访问交流了有六个月。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酒店管理学院。 全球四十五家左右的饭店总经理都是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他的学校建校已经一百多年了。那么我二零一五年去的时候，我去考察他的这个客房的这种清洁课程，它的标准仍然是十三间。 嗯， 啊，那么这个我们如果算一下啊，三十分钟一间房的话，啊，那么就是一小时是两间房。那么如果你要工作八小时的话，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应该是在十三间到十六间之间。 嗯， 啊，因为这个中间可能你还有吃饭呢，还有其他情况，所以我觉得欧洲的这个标准比较准，就是在六点五间左右是最好的。 嗯，